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，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。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。 关注广播，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 6566-1566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飘荡吧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868588 6868588。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，空气湿度较大，中午前后天气感觉较为闷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。到了傍晚还有雷阵雨，外出要注意防雨和防雷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虚，这回再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对面岳将军啊，本帅有几句话说，不知肯听否？请。岳将军，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保大元，我们说话算数，只要你岳伦肯于到我们这边来，不失封王封侯之位呀！给我官当了，不行，给官太小点了。你说你要什么官？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，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。这话骂人骂的可不浅呐！托金龙这脸烫一红，脑筋蹦起多高了呀！姓岳的，你太不识抬举了，拿本帅开玩笑。好，我承认你是个英雄，但是你未必是本帅我的对手。来来来，大战300合！说吧。双手舞动九凤朝阳刀，伸了手了。说是说，伸手是伸手。你看岳伦呢，知道托金龙厉害。跟刚才那两个人伸手，像玩笑一样，老叟戏婴儿。但是跟托金龙伸手，那得加上100个注意。那不注意，命就没了。因此，抖擞精神，舞动八宝屠龙枪，二人未伸手以前先溜了溜马趟子，跑了两个圆场，干什么呢？让马活动活动筋骨，做大将的美马如蛇双腿啊，把这马趟子溜开了，好服从使用。二马圈回，刀枪并举，乒乓乒乓乒乓，就站在一处。这一伸手都使了真能耐了， 就看驼金龙这把刀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这口刀叫九凤朝阳，切金断玉，削铁如泥呀、啊。这把刀真奥妙，老君炉把它造，刀尖尖，刀把牢，刀背厚，刀刃薄，推出去赛云片，撤出来放光豪。有人遇见这口刀，十有八九命难逃。他使的是春秋八法，八八六十四路绝命刀，把压箱底的招全拿出来了。那可以说神出鬼没。那金眼雕月轮，把祖先留下的绝招北霸棉丝枪六十四路绝招也使开了。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，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呀、啊！偌大的军阵全都傻眼了，鼓也不敲了，号也不吹了，一个个直着脖子瞪脸，都看傻了。单说无敌将长茂一手压宇王神硕，睁着雌雄眼看着，这回看出月轮的真功夫来了。长茂还纳闷了，我这家能耐可真不小啊！哎呀，这条枪可受过名人传授，高人指点。行行行，长茂一琢磨呀，不能放他走，皇上封的官就封他吧，最好把他留下，早早晚晚跟家学点高招，不但他服。满营众将无不佩服，一个个点头咂嘴，好马好，都是这声。那么对四宝将托金龙也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百个回合过去了，月轮也没占了上风，托金龙也没捡了便宜。但在这里咱必须说明白，不是月轮没有能耐，月轮刚闹完病，身体虚弱呀，气力不佳，如果自己血气方刚，有把子力气，早就战胜了。这玩意儿心有力不足，打着打着叫这两腿发软，头重脚轻，眼前是金星烂帽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哟，坏了！月轮一想，我要闹病啊！每一回闹病以前都有这种征兆，这一出虚汗就离着栽倒差不多了。月轮的心里头暗自着急，他想什么呢？说我跟朱元璋，我们俩置气，这是小事儿，占元人。这是大事啊，这托金龙这么大的本领，要不把他置于死地，早晚是个祸害啊。要心把他整死，力不从心，这月轮一着急，这汗出的更多了。单说托金龙打着打着，心里他也想，今儿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，开始遇上个长帽，后来又遇上个姓岳，这两个人本领都是高强。哎呀，我托金龙难道要吃亏？我要丢人？我怎么能赢得了这个姓岳的呢？他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瞧，他发现岳伦身子有点摇晃，汗出来了。哎呀，托金龙一看有门了，要这么的，我来个一力降十会，我比你年轻，有把子力气，该我露脸报仇的机会来了。他双臂攒力，就加紧了招数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一刀快似一刀， 一刀紧似一刀。岳伦刚有点盯不住了，勉强招架了十几个回合，就见金眼雕虚晃一枪，拨马就走，是败归本队。托金龙一想，不行，我不能把你放走，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，我不如趁此机会就把你置于死地就得了。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，这就看出来托金龙的经验不如岳伦。其实岳伦呐，不是真败，这是故弄玄虚，虚晃一招。你看的是跑呢，其实那马蹄子折腾的挺凶，不出数，并没有真正败回队伍。人往前面败，眼往后边盯，把招就准备好了。岳伦想了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得狼，今天就得挺身走险，败中取胜，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，叫卧马回身枪。这招怎么使唤呢？这得人帮着马，马协助人，有一样配合就不恰当，把命就得搭上。首先这马必须得卧倒，然后做大将的甩蹬下来，一条腿蹬着蹬，一条腿沾地，双手端枪往回刺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那么假如说这马卧的不那么顺当，配合的不那么好，那不就完了？岳伦心里的没有底儿，因为这匹战马不是自己的坐骑，从宝枪将张清祖那借来的，是一匹好马不假，经常不骑也不训练，能不能听使唤呢？岳伦心没底儿，但是逼着这步上非使这招不可，估摸着差不多少，心说我真要赢不了，干脆就叫托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。所以他一边败着，一边掏眼观瞧，就见托金龙这匹马跟风甲就到了自己身边背后了。这阵岳伦全指着耳朵听，做大将的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敌人离得多远，使用什么招，你得做得心里头有数。就见托金龙把九凤朝阳刀往空中一举，唰！岳伦，你给我在这肉斜肩铲背，奔岳伦后背便砍。与此同时，岳伦单手提枪，一只手抓住马的铁骨梁，往上提着马，往下一摁他，真不错，伯龙驹是宝马良驹，通人性，宝枪将张兴祖也经常使用这种招，马还明白，两个前腿咔嚓就卧倒在地，像人似的跪在地下。与此同时，岳伦把左脚就蹬甩了，这身子一撞个唰站在地下了，正好跟托金龙来个脸对脸，面朝面，手中端枪把这刀就躲开了，冷不丁的照着托金龙分心就刺， 就这一招出乎托金龙意料之外，他哪见过呀？这一刀砍下去，一看前面的马扑通躺下了，那个人冷不丁一转身，枪奔自个儿前心扎来，托金龙就知道不妙，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脑袋里一闪，完了，本帅吃亏上了当了，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就见明晃晃冷森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奔千心道，能说就等着死吗？托金龙使了平生的力气，能躲多快就躲多快，他往右面一闪身甩脸，哎，仗着他年轻腰腿灵活啊，躲得还比较快点，这一枪正扎到左肋扇上，可也不轻啊，耳轮中就听没把四宝将托金龙给疼死，哎呀，用手一捂伤口，鲜血顺着手缝就滴了下来了。托金龙一点灯是败归本队，当要回了队伍了，撒手扔刀从马上摔下去了，人事不行。呼尔卡金呼尔卡银，大家乱作一团，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，用软床把托金龙抬走。朱元璋呢看得非常清楚，明营众将无不鼓掌喝彩，好好神枪，扎得好。朱元璋更是喜出望外，把玉鞭往前面一指，出。再看民兵，马队在前，步兵在后，扇子面行，奔援兵就展开进攻。元人招架不住，是大败而归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朱元璋旗开得胜，打了个大胜仗。现在他顾不得别的，一心一意想把岳伦给收降。岳爱卿，这厢来。朱元璋催马来到岳伦的马前，这时候岳伦也快躺下了，累的是筋疲力尽了。他拿着八宝脱龙枪当拐棍，哈着腰拄着枪，一口一口喘大气。等朱元璋过来，他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。朱元璋满面陪笑，岳爱卿，岳王兄，你算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了脸了，朕不能亏待于你，加封你孝义永安王。这一句话加封个王子，要饭花子是一步登天。他认为这岳伦不定得多高兴，但是金眼雕微微一笑，没有接这个茬，一转身奔宝枪将张行祖，兄弟，完璧归赵，这是你的枪，这是你的马，赶紧收回去，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。啊啊，哥哥，主公刚才加封你王爷，你怎么不谢恩呢？贤弟，我没有那个命，我这个人命前福薄，就是要饭的脑袋。 我不是当官的脑袋，咱们呢从今以后分开手，各奔他乡，日后再见。岳伦上了命劲儿，上了他那匹黄马，谁也留不住，飞身上马，是扬长而去。他这一走，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，哎呀，后悔自己不应该瞧不起人呐、啊！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走掉了，但是自己是皇上，这玩意也不能太过于说软话了。一直看着岳伦没了影，他口打嗨声，把宝枪将张兴祖叫过来。张爱卿，朕深悔不该冷遇岳伦，到现在追悔不及了。爱卿啊，你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无话不谈。你奉旨追赶岳伦，就说朕已经知道错了，无论如何请他回营，我重重加封他的官职。遵旨。宝枪将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头追下去了。暂且不提，单说朱元璋收兵撤退，全军祝贺。这是明营在黄河岸头一个大胜利。到了第二天，元朝那会儿高挂免战牌，不出兵见阵，一连着五六天也没亮队。朱元璋心里着急呀、啊，难道说元人这一仗打怕了？他们在琢磨什么呢？到了第七天头上，他正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，有人来报：主公，元人派了一个代表，自称老驸马，叫左都御，要求见陛下和大帅。此人现在何处？在营门外面候旨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。这人呢快70岁了，长得这块头可不小，五大三粗，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，插着两根雉鸡翎，身上穿着五团龙的黄马褂，高挽马蹄袖，要是腰里系根粮带，顶上带着不少零碎，烟袋荷包、槟榔荷包、火粮火食，还带着风魔铜的大烟袋，左肋下悬挂玉石把、镶宝石的弯刀，扎里扎沙的胡须，满脸横丝肉，别看岁数那么大了，健步如飞，声音洪亮，两个眼睛放光。等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，他把马蹄袖放下，躬身施礼：外臣左都御参见大明帝国皇帝陛下，万岁万万岁。朱元璋看了看他，心中暗想：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人家是拜会我来了，必须以礼相待，所以微微一欠身免礼。来人，看座，谢陛下。左都御也不客气，在旁边是昂然而坐。有人献过茶来，大帐里头静悄悄的，都看着，不知他来意如何。大约一分钟以后，朱元璋这才说话：